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私语时，我们每天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听众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提问，我们在节目里探讨。这是我们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的节目内容。各位提问的方式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找到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在新浪找到主持人孙岩，我的新浪微博可以留言。那我们在节目中每天北京城市广播22点播出，我们探讨的这些问题，分享的这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是我们听友提出的，您可以这样参与进来。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周围亲朋好友，有一些在情感当中有困惑的朋友们，有需要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进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张平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请张平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提出的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两个人感情，比如说在这个瓶颈期，或者说在那个磨合期哈，到底应该怎么办？比如说最初吧，两个人最初在热恋的时候，你看我合适，我看你合适， 对， 看他哪哪都好， 对， 他也觉得我哪哪都好， 情人眼里出西施哈。 那时候让他做点什么，他跑得可快了，那时候没想让他做什么，他自己都能主动想到做什么。但是呢，当我们相恋了2年之后，那么我们好像就进入了那种比较平淡、比较平淡的时候了。而且我会发现，我们就进入了那种瓶颈期。你说没有感情吧，其实感情还挺好的，但是好像缺乏热度，而且有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出来，比如说我跟他说，哎，我们周末的时候去哪哪哪吧，我们去约哪个朋友一起见见面吧，或者我们到哪个新鲜的地方去玩一玩吧。但是呢，他好像情愿一个人在那儿和他的一些朋友们打打游戏什么的，他都不愿意和我待在一起。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爱我，他还是挺爱我的，这个我还是知道的。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说要分开，只是我觉得我们感情似乎进入了这样一个瓶颈期。那么说到磨合期也是这样的，可能更早一些就出现了。我们意识到双方都有缺点，而且我们会看到对方的缺点，那么也由于对方让自己不开心的地方，我们开始有了冲突、摩擦、矛盾。像这样的时候吧，我就想知道该怎么度过呢？他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典型的啊。 对。就是在平时生活里边可能遇到还比较多， 是这样的哈，就是人的情感的发展哈，它是分为不同的阶段。首先呢，我们首先有一个激情期，就是你看着我哪哪都好，然后我也看着你哪哪都好，我们两个恨不得每天都在一起啊。这个是激情期，就是我们有特别热切的想要和对方在一起，甚至和对方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愿望，这个呢就是激情期。我觉得所有的伴侣哈，应该都是经历过这种激情期的，没有经历过的应该是极少数。但是这个激情期哈，大家可以猜一下，激情期大概多长时间？孙岩老师，您觉得有多长时间？ 据说只有三个月， 对， 到六个月。 对对对，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三个月和六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时间很短呢？ 对呀、 啊，确实很短哈。所以说就是。当你说啊，他看我哪哪都好，我也看他哪哪都好，我猜这应该是在一个激情期，这个激情期只能维持3到6个月，六个月其实应该算是时间长的了，基本上就是3个月。那过了激情期是一个什么阶段呢？过了激情期之后，哎，他就进入到了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就是爱情期哈，它就是就是和我们说爱情几个阶段这个爱情吧，是稍微有点区别的，就是很我猜应该就是稍逊于激情的那么一点点，就是那个很浪漫的那个阶段。孙岩老师，您觉得这个这个阶段应该是有多长时间呢？ 我觉得这个阶段差不多也就是最多半年吧。 啊，对对对，猜得特别准啊，说得特别好。就是有半年时间。你想想，就是3个月加6个月、9个月，再多一点就是6个月加6个月，也就是1年时间。所以说这个你们两个现在已经谈了2年多了，他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就像这个这个当事人他说的哈，就是比如说是一个瓶颈啊，或者是说一个磨合呀、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个是挺正常的。如果一般哈，我身边周围的同学呀、同事啊、包括同行啊等等哈、朋友啊，来征求我的意见说，哎，张老师，您觉得那个多长时间认识多长时间结婚合适呢？我一般会这么建议他们，我说如果差不多的话哈，2年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再过多了哈，时间再长了以后，你们就会发现这个生活就像生活，它真的很平淡，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阶段。所以说我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首先呢，你要理解你们已经不是在激情的阶段了，所以说这个生活平淡是正常的。第二个就是很多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化的一个城市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新鲜感了，也没有太多的那种就是像刚一开始的那种激情啊、冲动啊等等，这个可能都属于一个就是在慢慢消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对于我们每个这种个体来讲，或者是我们每对的这种恋爱啊或情侣来讲，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就是爱情应该保鲜，就是我们还要不断的去经营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新的元素哈，比如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啊，既然我们两个人都挺好的，现在能够维持一个长时间的感情其实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儿，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结婚啊，是吧？然后呢，我们让生活步入一个更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这个正轨哈，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结完婚以后，我们可以是不是考虑这个有个孩子呀，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注意力，我们可以这个从对方身上转移到孩子身上，我们就可以来共同的来抚养这个孩子啊等等，就是要给生活不断添加一些新的元素，这样我们可能会觉得啊，这个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说他对我不好了，我们可以加一点新东西。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哈，虽然这个很多人现在都已经知道这个两个人情感的这个规律了哈，比如说激情期只有3个月啊，次激情期只有6个月呀、是吧？就是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也从各个这个一些信息当中了解这一点了。但是我们女生们，我们生活中的特别对爱情向往的女生们，当然也有一些对爱情很向往的男生们啊，可能女生们更突出一点，我们的心态还是希望我们一直能保持那个温度和热度的。就是还是希望我一直都是他会特别特别关心我的，我不说什么他都能鞍前马后的。那么他能这个像 我想象当中的恋人那个样子哈，就是一直都是知道我在想什么，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抽出一些时间来陪我。游戏算什么呀？女朋友应该是最重要的呀， 看球算什么？是不是？ 对对对， 最重要的 女朋友也应该是最重要的。这不就是爱情吗？爱情不是至高至上的吗？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女生，都是这样一个想法和愿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的矛盾都是由此而来的。我觉得这个女生吧，她写的其实很冷静和理智。我倒是觉得他还蛮理性的，你看他已经他想到的是我们怎么度过这个瓶颈期和磨合 期，对对对 对。但是更多的女生呢，是在这个时期会产生矛盾，是觉得你怎么这样啊？你以前说好爱我一生一世的，你怎么这样啊？你最早你说了我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但是现在看上去，你看你玩游戏比我重要，你看球比我重要，你和朋友去约着打一场羽毛球比我更重要，你健身也比我重要，是吧？那什么事儿你都比我重要，甚至你的这个同事拉你去喝个酒啊什么的都比我重要。那你这叫爱情吗？你这叫爱我一生一世吗？就很多人会因此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矛盾。而很多恋人和爱情也就在这个阶段 就 over 了。 对。真是好遗憾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就像这样，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每对情侣在恋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比如说两个人的依赖期，就是他会相互的很依赖，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呢是一加一小于二的阶段，就是我和你在一起，哇，我们俩恨不得融成一个人啊，就是那个一加一那个小于二的阶段。然后呢我们会不断的发现，就是当我们这么密切的融合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空间了，但是我们每个人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空间的。这个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探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不断的去探索期，我们有一个探索的时间，一个阶段。比如说我觉得哈，就是我们在这个现在的就是这个女生现在的这个阶段哈，应该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探索阶段，就是你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就是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空间，然后让我们彼此很舒服。然后呢第三个阶段就是彼此独立的阶段，就探索完了以后，好吧，那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个是彼此独立的阶段。 对， 但是这个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阶段。这个阶段呢也会让彼此不舒服啊，诶，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你为什么不像以前那么黏着我了？或者你为什么不对我那么好了，对吧？然后呢就是彼此会很就是很难，会有一些难过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或者是有一个这种心态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再去进行一个融合，那就是共生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是一加一等于一的阶段。虽然说我们两个是两个人，但是呢我们是共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已经摸透了彼此，就是我们需要，就是你需要多大的空间，我需要多大的空间。当我需要我的空间的时候，你能够满足我那个空间。当我需要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两个又能够很自然的很好的又在一起。它是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女生吧，她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和这个男生没有到共生的阶段，她可能还在探索啊，什么样的是我会觉得好，什么样我觉得不太好。所以说慢慢来，如果你们感情好的话呢，就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这些都不是问题，都不是困难。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女孩子问的问题哈，她说我今年27岁了，我有一个哥哥，哥哥呢29岁了，我哥哥呢马上就要面临着结婚了。那么父母和哥哥呢都有意让我别待在家里了。我还是单身一个人，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哈。其实呢对于家来说我也有一定的贡献吧，我每个月的工资7000多块钱，然后其实我一半都给我父母了，另外一半呢我自己拿着 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小积蓄，然后买一些女孩子的东西哈，一半给父母，甚至有的时候还要一半多，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会给更多一些哈，主要给家里的是我的生活费。我父母呢，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对我哥哥更偏心一些，当然没有偏心到像故事里或电视剧里那样只对哥哥好不对我好，父母呢也是对我比较疼爱的，特别是母亲对我还是比较疼爱的，但是呢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他们觉得结婚我们家可能没有办法现在给我哥哥再去买一套房，那么他们就希望的是哥哥结婚还是在家里结，我们家呢是一套小三居，父母呢其实住的是一间中个的卧室，哥哥一直是占据着大卧室，我呢是住最小的一间卧室，那么现在呢他们就想这样，把我呢能够从家里边让我出去住，然后我哥哥用大的卧室，那么我那间呢他们说将来作为育儿室，而且最重要的是可能我未来的嫂子大概有一些想法，觉得家庭人员太多了，和我这个小姑子住在一起呢又太麻烦了， 太麻烦。 那么是这样，如果我出去住的话，那我就和父母商量，我说那我就不再给家里交那么多钱了，因为我可以拿这个钱补贴一下，然后我自己去租一个房子，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钱在我所在这个城市租不了什么太好的房子，我可以和其他的女孩去合租，但是父母和哥哥都不同意，他们好像这个钱觉得依然要贴补到家里，他们说其实这个钱最重要的，我父亲是这样说的，我父亲说我们养你这么多年，你现在挣钱了，挣工资了，这个钱是应该交给家里的，不管你出不出去住都应该交给家里。我最近就觉得自己很伤心，就像是充话费送的，就说自己哈，说觉得好像父母不再那么爱我了，面临了生活的艰辛。 听上去是一个挺悲伤的故事。确实是哈，因为就是那个电视哈，大家应该都看了哈，就是这个有人就形容哈，这个就是现实版的那个樊胜美的家庭，现实版的。 我们前一段遇到了一个非常像的， 对， 但是他这个还不算， 还不，就这个应该也算了，也算了， 也有点那个意思。 对，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就是他自己，我觉得就是他自己可能是害怕让自己感觉到父母对自己太不好，所以说他觉得我的父母还没有太逼我，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父母已经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已经非常的苛刻了，或者是对他的要求已经非常高了。你想想，不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现在把一半的钱给父母，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不容易的事儿哈，因为他自己挣的也确实不多。然后如果要再出去住一半再给父母，我觉得他除了付房租以外应该没有什么生活的费用了，就是没有，就是他可能吃饭都是个问题了，如果说一半再给父母，然后一半房租，然后这个生活都会成问题。这个孩子啊，就是我觉得27岁确实也不小了哈，就是我是觉得呢，首先我们还是要理解父母，就是父母他有他们的苦衷，比如说这个如果这个不腾房的话，是不是这个嫂子人家不愿意嫁进来，毕竟哥哥也29岁了哈，哥哥也着急，父母也着急哈，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们首先理解父母，站在父母的角度想一下，他们也确实特别的不容易，我们要理解他。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你要跟父母谈一下，就是我们首先感谢他们的这种养育之恩，但是你首先得让自己现在活下来呀。你如果说连活都不能活下来的话，这个你后续更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我觉得还是要跟父母谈一下，比如说当自己留够自己的零花钱，然后付了房租，剩下的钱给父母，这个就是你的条件，这个你可以搬出去。而且呢，你这个搬走还是要在一定的安全的范围之内，不能说哎呀这个特别不安全，然后呢 这个我搬出去了，我找别人拼房，为了省钱我找别人拼房，是吧？我这个拼房的时候我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情况，我一定要找一个比如说也是这种类似于单身的，然后呢这个就是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要跟父母谈，要很正式的跟他们说你的感受，你现在体会到的委屈，然后呢我觉得还是要少一点抱怨，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了，父母为什么这样，哥哥为什么这样，还有这个嫂子为什么这样，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去理解他们，但是理解的基础就是你要保证你的生活，保证你的安全。 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成年人了， 对，那么父母 自己负责， 对，父母他可以提他的要求，但是你也可以有你的主张，是这个意思吧？ 是， 如果说现实生活是你要从你父母的家里这个出来，那么我倒 是 觉得 不可以， 我觉得是好事儿、 嗯。对， 其实我觉得是好事儿，就是这么大的女生了。如果你的收入还允许的话，你可以考虑自己在外面租房。 对， 那么我们和父母早晚是要分离的，是吧？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有一点点距离，这个未见得是坏事，不一定我们就一直要在父母身边。特别是你们家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情况，你要腾房给哥哥结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出来，但是这个钱啊。你自己可以真的和父母再去，你有你自己的主张，就是你至少得有租房的钱，还得有生活的钱。我想我不知道你父亲是不懂这个物价是不知道租房的市场还是怎么样，你可以算一笔账，你可以问 跟他们谈一下。 对， 我觉得 你要去谈这件事儿， 郑重其事的去谈，是不是？ 对，你要不谈的话，那么你自己说实话，你可能就会很累，非常非常累。 对， 我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遇到过的就跟那个电视剧《樊胜美》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是在外面还在那个就是给他家里不断不断的所有的积蓄都给家里，所有的钱都给家里，家里没完没了的在要 钱。 对，那个和那个电视剧很像，也是家里有男孩子更偏重于男孩子，家里有哥哥更偏重哥哥，通常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是，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父母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母亲还疼爱女儿的话，那也可以先和母亲做工作。 我觉得他一定要跟父母来把这个事情就是要讲清楚一下。我也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就觉得他可能也是没跟父母讲清楚。父母可能也不太知道他现在面临的这种情况，然后他的委屈。就是有的时候啊，父母一看，哇，你都能给我这么多钱了，那你肯定挣的也不少。 你可能生活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比如说他你给他了3000块钱，他可能觉得，哇，你是不是挣10000块钱，要不然你怎么能给我3000，或者是还比这还多哈。他不觉得是儿女就已经那个勒紧裤腰带了给他们钱，他可能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说还要跟他谈一谈，要跟他聊一聊。要很郑重其事的去说这件事情。 对。还有一位女生问到问题哈，她说前几天吧，我到我男朋友家里边去了，然后就觉得男朋友家里的氛围啊，我特别的不喜欢。比如说男朋友家里边吧，不做饭，我妈妈特别爱做饭，而且每个周末我妈妈做好饭，我爸还有我妹妹，我们一起在家里边吃饭，那个氛围特别的好。我妈妈总是想方设法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爱吃的菜都能在餐桌上出现，而且我妈这个人啊，无论是煲汤啊还是做蔬菜啊，还是鸡鸭鱼肉啊，都做得很好，还会做一些点心。我从小就觉得我们家这个氛围吧，就是生活气息特别浓。其实我父母平时也都是上班的，但是呢我妈妈愿意用心让家里的气氛很好。男朋友家里的父母吧，就一直是在学院，那么他们一直在吃食堂。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也就是从食堂里打了几个菜回来。而且我会发现吧，他们真的是没有那种家庭的温暖和氛围。家里边茶杯都不能够洗干净，这和我家里完全两回事。而我的男朋友好像已经习惯这样了。我再想一想哈，他所住的那个房子，也就是他自己在外面住的那个房子，我经常到他那儿去，我现在才知道这可能是和他父母对他的家教有关。他也是从来不洗茶杯，脏袜子到处都是，然后那个 卫生间的马桶很脏很脏，我每次去的时候都要捂着鼻子刷半个小时，帮他刷洗马桶啊，洗一些干净的杯子出来啊，帮他把一些衣服啊脏的内衣啊什么的都放到洗衣机里，也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会发现他这个人的生活能力其实很差，他不换自己的床上用品那么像夏天有的时候一去他那儿都觉得屋子里有一股怪味儿，但是每次出来的时候呢，他会把自己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找一件干净衣服来穿。很多衣服呢他都是自己会花钱送到干洗店去干洗，在我看来 就是不怎么做家务呗。 对，那么我觉得都是一种浪费哈。其实家务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这就让我悟到了一个道理。我觉得如果要两个人过日子的话，是不是两个人家庭当中的一些生活气息应该相投啊？我和他好像这些地方不太一样，我偶尔帮他刷马桶、洗杯子、洗衣服都可以。我们现在是在谈恋爱，但是如果我们要结婚，那么是不是这些事情都是由我来做？ 这肯定的呀，这一定是，因为你想想，我他们应该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对吧？ 谈恋爱，对， 对，谈恋爱嘛，二十几岁的人了，或者是三十岁的人了，你想想，三十年的生活习惯，他就是这样过来的，你想你怎么能，你就是很难去改变他，所以说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是这个所有的家务事情就你做，或者是说你愿意做就做，你不愿意做的话，你也可以送到干洗店啊，可以点外卖呀，然后可以找保洁呀。这个就是生活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其实还有一种，家庭观念或者是他的这种观念的不同。比如说我就觉得，做家务这个事儿不重要，或者不应该由我来做，而我应该去花钱，或者是我应该找别人来帮我做。就是很多人他现在是这种观念，就是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就可以不做。但是呢，我们往往就忽略了一点，就是做家务其实是对一个家庭的一个责任感，会让对方觉得，就如果做家务的话，会让对方觉得会很好。如果不做家务的话，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会差一些，会有这种感觉。能不能去接受，或者你愿不愿意未来去承担，就是像你的家庭的那样的一个氛围或者是付出，这个完全取决于自己。 对，其实比如说像你男朋友的爸爸和妈妈，人家两个人都觉得相互不做饭没问题，就是从食堂，就是在食堂里吃饭， 挺好的。 对， 人家也过一辈子不也挺好的，相安无事。 对，还少了家务事儿，相互吵架这件呢。 对， 对，也挺好的。所以最重要的是看，两个人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这个状态，看你们相互之间能包容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你愿不愿意为这个人付出， 对， 或者为这个家庭付出。你说所有事情都我来做，那没问题。 对，好，谢谢张平老师。稍后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久不见，飞得好近，相隔好远，如地平线，那么近，咫尺远在天边。从前，从前，转眼今天。走怎么还原，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我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怎么找回那一天固执的飞向那一个前面， 冷落一切。简单一点，飞的方向要清楚明确，原始一点，或许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时。 谁拉住我？谁救救我？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和其他的朋友们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呢在北京，可以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的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广播频率是 FM107.3 AM1026。 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任何时间方便收听节目，反复收听节目，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您可以下载 APP，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字，两个听力的听，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搜索我们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参与，如果您的生活中遇到了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发送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把问题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张平老师，我们看哈，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啊，现在有一个孩子，我那个孩子呢4岁。 嗯， 那么我和这个他妈妈的关系哈是这样的。 嗯， 我们两个人呢在结婚以后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嗯， 而且这些矛盾啊两家的父母都参与了。所以呢那时候我们矛盾就越来越突出。我们在孩子大概2岁的时候我们就离婚了。是前妻提出的离婚。 嗯， 那么离婚的时候呢两个人也闹得很不愉快，而且两家人啊也因为离婚的事情闹得挺不愉快的。 嗯， 离了婚之后呢我自己就一直觉得挺对不起孩子的。 嗯， 所以我把能给孩子的都给孩子。 嗯， 我能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我就去陪孩子。这样的话呢原本还有不错的事业发展， 嗯， 因为我多一半心思都用在孩子身上，所以事业呢其实发展的也并不是很好。 嗯， 那么在离婚1年左右的时候呢我就交往了一个女友。 嗯， 这个女友呢挺懂事的，虽然她没有结过婚，那么她也并不在乎我结过婚有过孩子，我们的关系发展的挺好，我也挺喜欢她。我也觉得她的性格啊什么的比我的前妻要好很多。 嗯， 但是慢慢的吧她就觉得我对和前妻生的这个孩子呢用心太多了。 嗯， 那他呢当然也有过一些想法和意见，比如说他希望我在事业上能有更好的发展。 嗯， 但是他看到我比如说在工作上比较较劲的时候啊，或者原本希望我更投入一些精力来找项目的时候啊，我可能都希望的是周六周日的时间我能够多陪一陪孩子，下班以后我能够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嗯， 我就去看望孩子。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的这个女朋友就提出哈，比如说周六周日 我一般来说会用一天的时间去陪孩子。 嗯， 如果说孩子想和我在一起，提了什么样的要求，那我第二天也会找半天的时间还和孩子在一起。那我和女朋友的时间就比较少了。 嗯， 另外这个工作也是这样，这个工作日，如果孩子有点什么事情，比如说生病了，或者我的前妻说孩子对我有什么要求了，想让我做什么了，那我可能给孩子去买好吃的呀，或者带孩子去看病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或者是接送孩子啊，有的时候前妻和他父母都没有办法腾出时间，那我这些事情我都愿意去做。总而言之，虽然离婚了，但是我确实在孩子身上似乎投入了更多更多的精力哈。 嗯 啊，那么我现在呢也理解女朋友说的这些，也感觉到因为这样做呢，女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公平。 嗯， 可能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又觉得对我的孩子不公平，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哈，就是这个是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呢要顾及孩子，另外一方面要顾及女友。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我觉得女友的担心呢，她可能一方面是觉得你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太多，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她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就是她会觉得你是不是没有边界，就是虽然说你是孩子的父亲，但是呢你毕竟是和他的妈妈不在一起生活。但是刚才在我听到的他的这部分陈述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他不说他离婚，我可能都听不出来他已经离婚了。 嗯， 是这样的吧，就是他可能听不出来他已经，就是你已经离婚了。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些的那个边界哈。但是这个问题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想，如果你觉得你还要像现在这样的去照顾孩子，这个会让你舒服一些，那我觉得那你就要跟女朋友讲，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 你能接受那咱们两个就在一起，不能接受我就觉得那可以让女朋友再重新考虑，对吧。然后呢这是第一个方面哈。第二个方面呢，如果你觉得你还是挺想跟女朋友在一起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孩子的这个问题上要稍微有一点点边界，就是你要有固定的时间去看孩子，如果说孩子突发一些问题的时候再去处理，而不是基本上所有的问题什么买点好吃的呀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也要去，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自己的行为有一些规定，有一些限制，有一些界限边界，要有一个很清晰的边界。这个呢不仅仅是这个让你在这个比如说在这种工作呀什么的啊，这个上面稍微的投入一些，就是投入一些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给女朋友一个安全感。 嗯， 因为如果要是我是你的女朋友的话，我想哇他是不是借着看孩子的这个机会去跟前妻有什么联系，有什么这个要这个见面或者是在一起，就是我也会有这种担心。因为如果说不让去的话，你肯定会很生气，但如果要是让去的话，其实我心里边肯定是特别的难过，肯定是不舒服的。我觉得你不仅仅是要这个看到女朋友觉得你在工作上投入的少，而且要感觉到女朋友可能更多的担心，就是你会不会离开她，因为你毕竟有一个孩子，你多了很多的牵挂。 对。他可能埋怨的背后，他可能真是觉得你把孩子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 嗯， 那比如说我呢，我们将来可能还有孩子呢， 嗯， 对吧？那么如果你在事业上没有现在投入更多的精力，假如你的事业也一直是比如说可能下滑或者说明明有机会，但是你也不愿意把心思放在事业上，那么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有没有更好的保障呢？可能这些都是女生会担心的问题哈。女生会从一个小问题上去联想一大片一大串问题。 还有就是不安全感，这个也不要忽略哈，就是当你很频繁的去和女儿去就去和孩子去连接的时候，其实孩子的背后还有你的前妻还有他的妈妈，对吧？所以说这个也是女朋友很在意的，我觉得是很在意的问题。 所以像现在这个情况，可能 更多的是要和现在的女朋友很好很好的去交流哈。你要站在女朋友的那个立场想到这些问题的话，你也就能更多的理解她了。其实两个人之间就是这样的，可能遇到了这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事在人为的， 而且就是看他的态度。 你 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男孩子，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父亲有外遇了，这件事情呢在家里边已经闹开了，我今年呢是23岁，我父亲呢都将近50岁了，那么我母亲呢年龄也都差不多，过去啊我母亲一直是一个对我父亲和对我很好很好的妈妈和太太型的这样一个人物，我母亲呢自己都很少在自己身上花钱，但是呢对我和我父亲好极了。其实我父亲赚钱赚的也挺多的，但是我母亲呢是一直都觉得只要我父亲和我好就可以。到头来我母亲还是遭遇了这样的事情，父亲有外遇，家里也知道了。那么现在呢我父亲没有说要离婚。我母亲呢天天在家，我看精神比较抑郁，也以泪洗面。我当然跟我父亲也大有闹翻的趋势，吵了嘴。我呢就对我母亲说，如果我父亲一定要离婚，我会站在我母亲这一边，但是我希望我母亲呢能够明白，如果父亲要和他离婚的话，我希望他让自己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我问我母亲，我说家里边的钱是不是还在我母亲的手里，我母亲说有一部分在他手里，还有一部分被我爸爸想尽各种办法，在这半年说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一些到期了的钱就被我爸爸拿走了。那我就告诉我妈说，你再也不能把钱给我爸爸了。其实我处理这些事情呢心里都是挺难受的，对我爸爸我也是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我妈妈在这里边是弱者，我觉得我妈妈在这里边是值得被同情的，而且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向来会更亲密一些。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我母亲的精神情况心理状态都是比较抑郁的，尽管我会站在他这一边，我也非常的心疼。我想问问你们，除了在财产上我能够劝我母亲能够多留一些财产支撑自己日后的生活，在他的心理上我还能给他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不管是谁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都是很悲伤的哈。因为呢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当被离婚的一方他会有一个自我评价，他会自我贬低，他会觉得是因为他不够好，然后对方才会离开他，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然后对方才会离开他。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来讲哈，我觉得你要给母亲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母亲可能自我评价过低啊，自我贬低，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妈妈是最伟大的人哈，妈妈起码说在你心里边啊是特别特别合格的妈妈，是很优秀的妈妈。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在自我贬低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当我们被离婚的这个个体哈，就是当我们就是比如这个妈妈哈，她可能还会想说，哎呀那以后我的日子会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孩子要给母亲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就是说爸爸可能离开你，但是我不会离开你，就是不要有妈妈有让妈妈有一种就是孤单的， 对， 特别强烈的那种被抛弃感，就是不要有这种感觉。就是虽然爸爸离我们而去了，这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不会离你而去。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保证妈妈未来的生活，就是比如说 你的工资啊，可以给母亲一些啊，可以保证她未来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要让她充满希望，比如说，跟爸爸离婚以后啊，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走到这一步哈、啊，因为她说可能现在在闹，没有离呢。就如果说要是真的离了以后，你可以告诉妈妈，就是我也支持妈妈去找一个更好的人。 嗯， 就是咱们听上去哈、啊，这个妈妈为这个家付出了一辈子的辛苦。没有听到这个父亲怎么为这个妈妈付出很多哈，这个妈妈什么都舍不得，都给这个父亲和这个孩子了。然后呢，我是觉得呢，你也可以劝妈妈，就是你也可以找到一个能够让你更幸福的人。我觉得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吧，就是多帮妈妈做一些心理建设，让她把这个最困难的时期要度过。而且呢，就是比如说经常以泪洗面呢，包括这种很难过呀，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处在一种这种抑郁的状态里边，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多陪妈妈，多听她唠叨，就是一定要让她把自己心里面压抑的那些情绪要说出来。 嗯，对，这样的时候就是需要陪伴的时候。 对对对， 嗯，能做的一个儿子能做的支持和陪伴其实就 很重要， 蛮重要的啊。 嗯， 但是确实这个在感情上哈，一些人们在受到这样的遭遇的时候，那是可能是他人生很大的创伤的这样一个阶段哈。 嗯， 我们这样的一些周围的亲朋好友都希望能够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嗯， 那有一些人呢，可能在这种时候呢，会比如说帮他一起去痛斥的， 唾弃的， 对对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会怎样？ 我是觉得呢，因为不管怎么讲哈，就是父亲还是父亲， 嗯， 他毕竟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啊，有生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恩在，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哈，就是，那是他的选择， 嗯， 说实话，在激情期里边的人，一定会觉得很甜蜜、很幸福，但是过了激情期之后，啊，不一定什么样。咱们就这么说话，就是可能两个人现在好的时候确实感觉很好，但如果真的要走到一起还不一定什么样。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来讲，我觉得不要过多的去指责父亲。 嗯， 你只要是很冷静的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就行了。 对，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挽回，这是可以的。比如说爸爸，我们希望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都已经走到了这个年纪了哈，就是希望我们还是一家人，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挽回。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挽回已经不太可能了，那你我觉得其实以渠气跟他闹，还不如给他送点祝福。你说，哎，希望爸爸你以后的生活会更好，这是真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这个父亲可能某一天还会回来，我自己的觉得哈。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不知道跟别人能生活成什么样。 嗯， 能够外遇然后能够结婚的，而且能够生活的比现在还幸福的，我觉得那应该不太多吧。 对， 是吧？应该 不 太多哈， 对 吧？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啊，外遇闹了半天，然后呢，这个生活的也不是很幸福， 对， 甚至还有回来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孩子来讲，我觉得母亲怎么闹那个不过分，因为那个他是一个受害人。但是孩子，你不要太多的去指责，太多的去责骂， 嗯， 就是我觉得你就就可以去理解，然后可以去送点祝福啊，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未来是什么情况。如果要是回来的话，那多真的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嗯嗯，好，下一位问问题的呢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和我前夫啊，我们两个人几乎是从小就认识的，因为两家呢就住得非常的近，所以从小就认识了。那么我们大概是从上高中开始就谈恋爱。 嗯， 一直到我们彼此大学结束，谈恋爱谈了很多年，然后呢，我们就很顺理成章的结婚了。 嗯， 结婚了没多久呢，我就怀孕了。但是出现的情况就是，第一个孩子出生没有多久，孩子就因病走了。这件事情呢，给我和他的打击特别的大。在那之后呢，我一直精神比较抑郁一些。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嗯， 而在那之后啊，我就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嗯， 他呢开始和其他的一些人 有一些聊天啊什么的，特别是他的学生，他呢是在一所职高学校做老师，那么那儿的一些女生啊和他聊天的挺多的，他对女学生也都挺感兴趣的，然后慢慢的呢我就会发现他不太愿意回家，有的时候周六周日他也找一些理由不回来，住在学校，慢慢的我就认为我们之间有问题了，我就向他提出了离婚，提出离婚呢他也答应了，其实我特别的伤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办完了离婚手续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一次意外，原本我以为我们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么就在我们办离婚的过程中偶尔有那么一次导致了这个的怀孕哈，这次的怀孕，而因为我的精神和情绪一直都放在离婚这件事情上，到发现离婚之后怀孕，实际上孕期应该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怀孕了，那么希望的是能不能看在怀孕的份上，而且我年龄已经大了，那我们再在一起，我说他过去犯的那些错误呢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是他不同意，他说离婚了就是离婚了，他让我自己处理这个孩子，我现在呢就非常的纠结，我已经快三十岁了，如果这个孩子不要呢，那我不知道下一个孩子我能什么时候有，所以我很想留住这个孩子，但是又和他离婚了，我该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就是不能要啊，因为这个孩子生出来是没有父亲的，就是即使是说他有父亲，但是这个父亲是一点点的那个情感都没有在这个里边，而且、就是、 也不打算负一点责，看来 也不打算负责，就是你有没有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就是你单身，自己单身带着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单身带着这个孩子的日子真的是很苦的，就是比如说哈，现在两个人带一个孩子其实都是很累的事情，因为他现在的这个社会哈，要求这个孩子有各种的技能啊，然后上各种的辅导班啊，我觉得这个都倒腾不过来，你更不要说，而且那个费用又很高，更不用说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而且现在好像这个人真的是一点责任都不负哈，第一是自己去处理，第二呢他也不愿意回来，就是可能在你身上的那个爱确实很缺失，所以说倒不如就是这个就是个意外吧，然后呢自己再重新开始生活，三十岁还不晚，现在四十岁、四十五岁还有依然还可以这个有生育这样的一个能力哈，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我知道肯定作为一个女人来说，这个是最不舍的事情了，这个是特别特别不舍，但是你要考虑自己，要考虑孩子的未来，这个一个孩子生出来，他没有爸，缺失父爱，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创伤。 也未见得你这个孩子现在不要了，你说你未来就可能没有什么要孩子的机会，这都是未知数的。 对对对， 三十岁、三十五岁，这都不是问题。 只要是你愿意去寻找一个伴侣， 对， 我觉得要孩子还是可以的。 就是最重要的不是说要一个孩子，而是有了一个孩子以后，这个孩子怎么样可以更健康的成长。 对， 而这个健康成长，他可能最好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实在没选择，有人是没得选择了，说我要单身一个人养大一个孩子，但是那里边是很艰辛的，很 艰 难 的，就是也可以做，就是我觉得现在也可以做这个决定，就是比如说我自己 一个人 做好了思想准备，一个人去带大这个孩子，用我自己的工资然后去抚养这个孩子，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很坚定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可以的，但是你说我现在带着一个孩子，然后我再去找一个人和我一起来抚养，那倒不如你是找一个人然后一起抚养一个共同的孩子，对吗？ 对， 是这样的吧。 对，如果你还既希望你说我生了这个孩子是不是我前夫就改变看法了啊，他就觉得 太难了， 我也觉得是太难了，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哈， 对， 就是既这样的希望是很飘渺的，所以要不要孩子你自己来决断， 自己来决定， 嗯，我们只 是 把这些、 就是、未来的生活、未来的日子要怎么过，这也是自己来决定的。 对，我们只是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你，嗯，你自己来思考一下。好的，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和大家的分享。各位呢，如果有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我们今夜思语时节目和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讨论，每天的节目中，所以您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如果您想更方便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听听两今夜思语时。如果您想更方便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听听两个听字啊，听力的听，大家可以找到今夜思语时，找到我们这个节目。思是私人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啊，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想恨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堪，变的世界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了，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的不如平静，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想恨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堪，的世界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了，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了，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